如何激发团队的斗志，如何促进团队成员的成长，如何帮助团队成员设定工作目标。我相信这几个问题一定反复困扰着每一个团队的牵头人。方法很多，理论也不少，从 KPI 到 OK。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2。 二，每个都是很多企业和团队实践的经验，但从我十多年的团队管理经验来看，这些方法和理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内核：摸清禀赋，认清目标，扫清障碍，列清奖惩。摸清禀赋是第一步，我相信《孙子兵法》的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是众人皆知的古训。西汉晁错的《尚书言兵释》也提到：卒不可用，以其将与敌也；将不知兵，以其主与敌也。所以作为团队牵头人，摸清每一个团队成员的性格、能力，甚至是健康和家庭情况，是帮助团队成员成长的第一步。摸清了成员的禀赋，也更有利于团队的分工，帮助成员找到合适的角色和位置。一般来说，我们总能将一位同事从几个角度来评价，不管是 MBTI 九型人格，还是近年流行的 DISC， 其实都在做同样的事情，摸清团队成员的禀赋。我们也可以加入更多的角度来评估我们的团队成员，思维方式更有广度还是更有深度，主动创新还是按部就班，聪明异常或是勤奋过人，坚忍专注还是勇于探索，擅长哪些领域，熟悉哪些工具和技能。团队所从事的具体每项工作和事物，同样也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分类。就像我们不太会赶鸭子上架，让一个设计师去写数据库的代码一样，专注执行不容错行，和勇于创新敢于试错型，显然也需要不太一样的成员。工作的特性匹配了成员的特质，至少可以避免时间、人力和资源错配导致的浪费，也为团队的组建、短板和补强提供了方向。讲到人的禀赋和事情的特性匹配，这里还要提醒一下各位技术团队的牵头人，一定要和 HR 同事密切沟通，是不是要招人、招多少人、招什么样角色的人、补强短板还是建立优势壁垒，是不是需要空降一个牵头人，都需要和 HR 同事有统一的推演和规划。也千万不要轻视职位要求定义、面试筛选、背景调查的流程，哪怕是内部转岗，最好也需要经过面试的过程。面试背调就是一次全面摸清禀赋的过程。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 HR 同事的视角和经验也是很好的禀赋评价或分类的角度。如果说摸清禀赋更多的指成员的现状，那么认清目标讲的就是筹备未来。未来当然也包含两层含义，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做成什么样的事儿。事儿是团队乃至企业的目标，要由团队成员来执行。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就是个人的成长目标，来自于工作、学习乃至生活中的磨练。大家都大致了解10000小时理论，但是往往忽略了这里的10000小时指的是刻意实践所积累的时间，而不仅仅是打发消磨的时间。看10000小时电视剧并不能让人变成著名演员、编剧或者导演，甚至连成为影评家的概率都很低，因为那不是刻意的实践，而是仅仅打发时间。工作呢，显然是一段带有刻意训练特征的时间消耗。虽然很多工作是出于谋生养家，但是花同样的时间赚同样的钱，人总是希望做一些有助于成长目标，让你自己获得成就感的刻意训练。和团队成员一起深入沟通，找到一个既能帮团队做成事儿，也能帮助成员个人获得训练积累成长10000小时的目标，显然变成了重中之重。找出个人的成长目标一般分三步：找寻榜样、自省差距、分解突破。榜样呢，可以是身边更出色的前辈，也可以是业界的大牛，甚至是几个实力的综合体。自省差距往往也可以和摸清禀赋结合在一起，然后从众多的差距中找到一个相对好入手、好训练、有助于成事的点进行突破。例如，对于一个软件工程师，写代码并调试就是一个带有刻意训练性质的本职工作，降低代码 bug 严重程度，提高代码和需求匹配度，就是不错的训练目标。突破得了代码质量的成长目标，也许代码中的逻辑严谨性或者代码编写的全局思维，就是下一个需要突破的目标。关于目标设定呢，我相信大家也都熟知目标设定的 SMART 原则。一个好目标一定具有 S 特定领域、 M 衡量方法、 A 实现路径、 R 所需资源、 T 时间范围这五个要素。这里我尤其想提醒大家，近年来管理学界的一些补充。二字母更有指导意义的解释是达成目标所需要的资源 resources。 这一观点在2013年由 John Lawler 和 Andy Buson 提出。显然，这个解释优于之前和实现路径含义相近的若干单词 relevant 相关的，或 reliability 可靠性，或 realistic 现实的，或 reasonable 合理性。一个团队成员除了自身的能力、经验和人脉这些内部潜力外，最大的外部资源往往来自于团队其他成员的互补，来自于团队牵头人更丰富的阅历、经验和人脉。认清了人和事的大目标，分解逐个突破的小目标后，我们已经能够和团队成员一起设计出一些可行的路径。也许这条路径并不完善，还需要不断修正，但是至少这时团队成员可算是在成长快速道路上入了门。接下来团队的牵头人要做的一件事儿，就是帮助成员一起扫清路径上的各种障碍，俗语也叫扶上马还得送一程。宋一成干的事情无外乎卸包袱、供粮草、供填坑、调节奏、把方向之类，合理的分配任务，尽量排除偏离个人成长目标又耗费工时的工作事项，称为卸包袱；提供攻坚所需的关键性的数据、硬件甚至是经费，称之为供粮草。遇到困难和棘手问题，作为牵头人自己不能退缩，不能甩锅，甚至要敢于背锅，授权成员去试错，要和成员一起战斗，这才是供填坑。因为企业的经营环境、团队的工作环境和个人的生活环境会不断变化，所以往往大目标不变的情况下，小目标却需要因应调整，及时调整前进的步点和节奏，才能不为环境所累。环境的重压之下，节奏不断变换，团队牵头人还需要提醒个人成长目标和做事的初衷，避免为了成事而疲于奔命，一起把握既定的大方向。在成长之路上，提速的整个过程呢，也和驾驶手动挡汽车起步提速一样，踩离合、给油都必不可少。起坡时还要借助刹车，即使右手不断换挡，也要紧握方向盘，目视前方。另外呢，不得不提一句，如果团队的牵头人并不享受带领团队成长、扶上马送一程的过程，也不认为成为一个好的团队牵头人是自己的成长目标的话，那么请大胆地告诉你的领导，你更适合技术专家、科学家、架构师的角色，请婉拒团队的管理者、牵头人的任命，请不要把你自己的刻意训练时间累积在你不想要、不享受的目标上。对于快速成长的团队，奖惩也要列清，尤其要避免功过相抵的糊涂账。团队成员和团队牵头人一起设定的目标，既是承诺，也是对赌，甚至因为团队成员的小目标和团队的大目标往往天然交织在一起，一个人的工作瑕疵就会拖累其他成员乃至整个团队。因此奖惩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得失，更是一种仪式。奖是仪式上的凯歌，惩是仪式上的警钟。在对具体的成员进行惩罚之前，请各位牵头人先自我检讨三个问题：我是不是足够了解这位犯错的成员，包括这位成员最近的健康、家庭等外部环境变化？我有没有错配人和事儿，让成员从事了既不胜任亦不享受的工作？我有没有帮助成员找到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路径，并在路径上做好保障？如果这三个问题中有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请先检讨你自己的工作缺位。甚至对成员个人的惩罚，有时也不需要处罚金钱，也不需要记过存档，而仅仅需要的是集体复盘、自我检讨，然后修订目标、制定改进计划，让成员知耻而后勇，避免再犯。牛奶已经因为错误而破出，与其纠结如何惩罚继承事实，不如把亡羊补牢、改进未来作为一种惩罚方式。关于奖励呢，也请告别庸俗的纯物质奖励，金钱固然好，但是并不一定是团队成员需要的，因此和 HR 一起设计更有温度的奖品，会让成员更有归属感和求胜欲。我个人和我们公司呢，非常不推荐长期执行闭关冲刺这种不健康的、错将时长当效率的工作制度。但是在团队成功地完成短期闭关冲刺的交付目标后，集体休个小长假就是团队最需要的奖励。将奖品、奖金和团队的谢意直接寄送给获奖成员的家人，让军功章的另一半一起分享成员的成就，让成员在家庭获得认同，也是一种有温度的奖励。忽略年龄和资历的桎梏，给予充分的授权，允许年轻的杰出成员独立带领一支年轻的新团队，给予年轻人更重的责任和更深的信任，也是很好的奖励。帮助成员完成梦想，哪怕是资助成员停薪续保、去留学深造、去创业，更是一种有温度也有气度的奖励。人在工作和生活中主动或被动地扮演很多的角色， 但是趋利避害、改善境遇是共通的发自人性的需求。如果说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是一种不作为，那么人己共欲，施之援手就是一种共赢的主动选择。带领团队快速成长，靠的一定不是鞭子，而是每个成员各自所需且无法拒绝的果子。找到那棵果子，那棵果树，规划前往果园之路，这条路才会是有助于成员成长的高速公路。作者简介：红贝 ，AtMaster 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，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，于2006年与严照共同创立 AtMaster， 拥有超过13年大数据产品架构、挖掘、处理和创新技术研发经验，带领 AtMaster 研发团队架构了国内领先的涵盖广告监播、社交聆听、电商渠道及移动应用等多种数据源的营销大数据。